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00集，扫尘。晌午的时候，展昭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一起出门。展昭去干嘛？倒不是去巡街，而是去白府找白玉堂。话说展昭陪了多多一会儿之后，就发现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。本想找个饭搭子去新造好的太白居吃饭，却发现大家都没在。包大人和太师去了大理寺，之前那个案子还有些后续要处理，公孙陪着去的。赵普他们都回家了，殷侯他们一大群人被蓝狐狸带去蓝狐帮玩了，天尊也去了，连同小五和幺幺都被带走了。包岩和庞玉匆匆吃了饭就跑回太学，继续给凌霄老夫子帮忙整理新生名录。展昭院前院后寻了一圈，就找到了趴在桌边的小四子和小梁子。小梁子手里拿着笔，正跟小四子研究什么呢。 你俩干嘛呢？ 小梁子给他爹娘写信呢。 小四子抬头看了眼展昭，展昭瞧了瞧，哭笑不得地伸手掐小梁子的鼻子。 小梁子，你这次啊，也就比狗啃的好了那么一丢丢。 小梁子羞愤脸看着那张信纸，似乎也有点嫌弃。小四子也抱着胳膊摇头， 小梁子写字太用力喽。 你这字写的，寄回去你爹娘该说我们不好好教你功课了。 最讨厌练字了。 那公孙先生和包岩字都那么好，你跟他们学学啊。 小梁子扭脸，小四子扒着展昭的耳朵小声跟他说， 学了学不会呀。 这写字呢其实也是有窍门的，走先吃饭去。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先吃饭再解决啊？ 展昭望天拍了拍他俩的脑袋， 吃完饭了带你们去太学。 去太学干什么？ 刚刚小馒头说新造的太学可好看了，我要去看。 展昭拉着他俩就往外走。 哎，走啦，包岩他们都在整理名录呢，负责手抄的就是王琦。 琦琦的字可好看了。 王琦啊，是太学那么多人里面书法最好的一个。不过我之前听人说过，王琦小时候写字写得贼难看，王丞相家里出了多少大才子呀，这才子写不好字不是叫人笑话吗？于是王琦不知道怎么的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最后呢就练出了一手好字了。 什么办法？ 那你得去问王琦去啊。一会儿吃了饭呢我带你们去太学，你自己问他吧。 展昭笑眯眯，小四子和小梁子都高兴，不过两人看了看路，一起拽住展昭。 猫猫，你是不是走错方向？太白居在那边。 小四子指着反方向，展昭咳嗽一声，佯装刚刚发现。 哎呀，既然走错路了，你看看，正好顺路，去叫上一声玉堂吧，咱们一块儿吃饭去。 小四子和萧良斜着眼睛瞧着展昭。 你就直说去找白玉堂吃饭不就好了吗？别扭什么劲儿。 展昭带着俩小孩到了白府门口，就见府门前好多东西，搬家似的。白府正好跑出门，就看到展昭了。 展大人，来找五爷啊。 啊，我刚好路过。 展昭笑眯眯摇头，小梁子和小四子无奈，真不坦白。展昭见门前乱糟糟的，有些不解。 哎，你们干嘛呢？ 哎，别提了，扫尘呢。 不年不节的，扫什么尘啊？ 小四子和萧梁也对视了一眼，犯嘀咕，这几座府邸里最干净的就是白府了，这还扫尘？ 刚才五爷去库房点银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库房太久没用了，五爷伸手抓了一把银子，谁知道抓到了一条拇指那么粗的软虫子，绿脑袋的，身上还有毛。 展昭和两个孩子倒抽一口凉气，那白玉堂不疯了？果然白福摊手， 五爷要放火烧库房呢，我们拦了半天才拦住，这会儿正洗手呢，我带着人扫尘，不然再抓个虫子什么的，指不定五爷要放火烧房子了。 展昭也是哭笑不得，小四子就抱着胳膊跟小梁子说那天他爹告诉他的。 爹爹那天说爸爸这个是病了，怕脏怕成这样。 哎，他不是天下第一道吗？那如果打起来的时候对着他丢臭豆腐什么的，会不会很容易就赢啊？ 可以试一下。 展昭扶额，他俩要真这么干，白玉堂非疯了不可。 那他人呢？ 在井边洗手呢。展大人，您要不然就带少爷出去逛逛吧，等我们收拾完了再让他回来数银子。 白福让展昭帮忙，展昭自然愿意，跑进院子将正擦手的白玉堂拽出了门。五爷这会儿满脑子都是刚才那只肥虫子，就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，整个人都不是太好。小四子拿了薄荷叶做的糖豆给他压惊，很想跟他说其实胖胖的虫子也是很可爱的，是白白不懂得欣赏。 玉堂，多多就快生了，你说小马取个什么名字好啊？ 白玉堂倒是成功被展昭转移走了注意力，两个小孩也蹦蹦哒哒帮着小马驹想名字。 我师父还在开封吗？ 和外公去蓝湖帮了，蓝姨貌似开了赌局，说要推牌九。 白玉堂眨了眨眼点头， 那挺好。 哼，你不害怕蓝姨红姨他们联手算计天尊呀？他俩可厉害了，再加上太姨婆，天尊可别输光你的家产呢。 最好把库房里的都输出去，那就不用点了。 玉堂，你脖子上面有条虫。 展昭突然指着白玉堂脖子，果然就见白玉堂脸色一变，展昭搂着小四子笑得跺脚。 面部表情好有趣。 白玉堂伸手摸了摸脖子，真想照着展昭的屁股踹一脚。四人来到了太白居门口，晌午饭时嘛，太白居里自然热闹，小六子一眼瞧见四人立马跑出来。 嘿，展大人，五爷。 展昭和白玉堂进门都打量新造的太白居。展昭瞧了瞧也算因祸得福吧，太白居的规模比原先扩大了至少两倍，修得也够气派，貌似人手也多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请新厨子。小六子照例给白玉堂留了雅间，迎着众人上楼。小四子和萧良手拉手上楼，一路跟吃饭的食客打招呼打过去，小四子这人缘都快好过展昭了。 后生可畏呀、啊。 众人上了楼入座，小四子和小梁子看新的菜牌点菜，展昭则是跟小六子打听八卦。 最近开封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？ 最近新鲜事倒是没有，不过人就很多啊，买卖也好。 是太学新入学的学生吧？ 不止太学，其他书院的新学生也都是这阵子刚到开封，到了开封呢，自然就没有不来太白居吃饭的道理，是吧？ 展昭点头，这会儿小四子已经在点菜了。白玉堂也缓过来了，靠着窗户坐着，看街上人来人往，的确好多年轻人，大多是书生打扮。开封城里除了太学，还有好几座十分好的书院，出过不少能人，其中百年以上历史的就有三间，跟太学一起并称为四院，天下才子基本都汇聚这四所书院。这年头有些残学的都往开封跑，皇城嘛，掉下块牌匾没准都能砸中个伯乐，到了开封入仕的机会就多得多，这也无可厚非，像公孙那样的书生毕竟是少数，大多苦读也是为了功名利禄。小六子跟展昭闲聊了几句，小四子就点好菜了，于是开始上菜。太白居厨子的手艺还是那么好， 展昭边吃边往白玉堂碗里夹菜，让他多吃点振作精神，回去好继续跟银子战斗。白玉堂也是哭笑不得，感觉展昭回了开封府之后越发精神了。正吃着，有人敲雅间的门，展昭就听外头小六子的声音传来： 哎，孔爷，里头是展大人和白五爷。 是吗？那去另一间吧。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，展昭对小梁子努努嘴。小梁子跑去打开门，往外一看，门口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正准备离开，听到开门声就回头。那男子身材魁梧，颇有些英雄气概，一身黑色的官袍配着官刀，小梁子显然也认识这人，跟他打招呼： 孔大爷。 哦，小王爷。 那大个子见展昭也在屋里跟他打招呼，就吩咐手下继续查，自己走了进来，跟展昭和白玉堂见了个礼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认识他，此人是刑部的主事孔佛修，具体官职还挺拗口，展昭从来搞不清楚官职，只知道他应该是个从三品左右的官。孔佛修主要负责开封城的典狱事务，两衙三司的牢狱他都管，所以展昭经常跟他打交道。孔佛修为人豪迈正直，而且武功高强，是少林高僧之徒，擅长硬功，练就一双铁拳，与展昭、白玉堂都有交情，开封府的人也都认识他。展昭见孔佛修手里拿着两张黄榜，就问他： 有人逃狱了不成？ 啊，别提了，逃走了三个犯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啊呜！ 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，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，所以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求什么？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郎，你怎么也没个动静 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？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呜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。来，编剧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